我唔知你坚定留啦。其实全部都系五叉范围里面嘅，阿铭四、阿丽人五、黄润达四、黄俊杰三、冯检基三。 唔系，但系你去到呢啲全部咧五叉范围嘅时候咧，比拼嘅系咩咧？比拼嘅就系组织能力啦。 但系其实咧，我觉得公民党国家其实比较相对比较稳阵，因为佢嗰、那个佢嗰、那个喺佢嗰个喺嘅政治光谱里边咧，佢系比较独特噶。因为你谂下，黄润达、李卓人、黄浩铭，甚至冯检基，全部都系走基层中间偏左路线噶嘛，全部都争紧票，其实就系重叠噶。反而系国家其实一个中产嘅候选人，佢系唯一一个。 不过佢唔系好 presentable 到，佢系一个好恰当嘅中产啫。 但系佢公民党嘅排头 系 所以佢系比较独特，系 set 即系同佢其他嗰四个咧系即系切开咗嘅，变咗佢融交融交较为容易啲。 不过我就借呢个机会啦，呼吁啲左交啦，我真系觉得朱凯迪冇问题噶啦。即系我真唔系善救佢啊！即系如果佢输嘅话咧，我哋都可以，我真系以后都退休噶啦，真系。 同埋你见到今次选举，你见到一啲传统嘅中间偏左嘅，即系嘅候选人咧，都系好唔掂嘅。工党啦，啲街工又唔得啦，社民连又 系偏左嘅， 系呢一个 左翼冇晒嘅 呢个路线咧，即系除咗朱凯迪同埋阿刘小丽两个独立之外，其实全部都系瓜柴嘅。其实呢、這个喺呢个现象都几。几值得去深思。 唔系，但系你选人理唔理己咧？咁你其实讲真，我哋唔计陈云啦，即系陈云我好存疑啦，即系叫稳阵嘅本土派，即系青年新政，连埋呢个叶普成之内，加加埋埋都系得三席啫嘛，系咪？喂，你做咁多嘢先得嘅三席。 系。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喂，你左翼咧系全军覆没咁滞， 差唔多全军覆没啦， 即系完全系选人不理己。 喂，老实讲，就算你话香港研究协会又好，而家港大嘅民调都好。唔識判斷啊！如果我係新界西同新界東嘅選民，係嘛？我即係跟翻我自己 係。係啊，跟翻我諗，戴耀廷都會即係佢哋。 戴耀廷唔好搞啦，賴你一世㗎！佢同嗰行噏嗰兩句，就大家已經覺得好緊張啦。 唔係咁，係咪？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可以即係去嘗試去做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都係等到好夜先投票咯。等到好夜投票嘅话，你即系中共都唔知点搞嘛，即系讲啊，即系中联办。 我哋冇做 exit poll 啊嘛，哥。 唔系，佢冇做 exit poll， 夜都冇用噶。 但系佢唔会，佢调唔切噶嘛。起码你搞乱佢嗰个咩先啦，即系起码就变咗，令到佢嗰个变数啊，佢嗰个 uncertainty 啊，系相对多咗。 嗱，你谂下，你喺误差范围里边，随时都有两三啦，尤其是新界西。如果你将李卓人嗰个名次，系同即系何君尧啊嗰啲涉上去咧，因为而家李卓人五啊嘛，如果系六七嘅话咧，入到名单咧，你唔使啲人抢救李卓人，你一抢救李卓人咧，可能就出事嘅，亦都会，即系我唔系话唔撑下人啊，我都觉得即系独立工会要有一段其次噶，佢都系支联会嘅 icon 嚟噶，佢系唔瓜得噶，即系吓死你啊，大佬！工党瓜埋啊，大佬！即系左翼重新组合啊，叫我哋屌，即系跟阿朱凯迪同刘小丽做大佬大姐啊，大佬，我哋全部。 喂，咁所以其实系好鸡肋嘅，即系你变咗就系话。 咁其实讲真，其实讲真，你都睇到咧，就系成个左翼喺呢几年对于本土思潮个回应系做得极为唔够。 系 变咗你 咪靠花生台，变咗喺度收噏下咯。系嘛？我又冇咩做研究，屌真系。 因为你喺成个本土思潮里边咧，你系失咗语啊，完全系冇咗 话语权， 冇咗话语权啊，变咗。 你一讲全民退保，人哋就话屌你搞掂人口政策先咯。喂，咁多每日150个人涌埋嚟香港。 唔系，但系咁讲，我觉得要化解呢个问题都好简单嘅。我哋而家选紧佢，你讲人口政策乜乜物物咧？喂，而家我哋咁多新移民，你受唔受啲人嘅票啊？啊！喂，我哋而家喂人口政策就系咁样样啦，你俾唔俾嗰啲人投票啊？喂，而家你嗰好多新移民都投票噶，你要唔要啲票啊？ 咁咪青年新政嘅讲法咯，二十年之后先投咯，二十年之后你住够。 咁现实唔系咁啊嘛，你系咪执政党啊？你唔系啊嘛，白痴！ 泛民主派要反省一下点样处理自己新移民嘅立场同埋你嘅工作嘅。 唔系，但系咁讲。 即系你就算唔够工联会斗都好，人哋一攞单程证，即刻摄张单张叫你搵工联会帮手。我哋唔叻呢样嘢都好，但系都要做下。 唔系，但系土白，